欢迎大家收听852 Vision 啊！点解我咁衰 Vision 咧？喂，咁就系因为今日咧，阿 Carrie 姐咧就着咗一条好短嘅短裤啊！咁样夏天真系为大地带来美腿啊！可惜而家系852 Talk， 好欢迎大家收听852 Talk。 系 我是你的主持 Tommy， 我是你的主持 Kenny， 我系 Carrie。 好，咁啊，我哋应该开个特别版嘅852 Vision， 俾大家睇下条美腿。 可惜啊，可惜啊！ 係你嘅美腿啊，充滿腳毛嘅美腿。 你今日 Tommy 要著長褲喎、啊，你收埋咗自己嘅對美腿啊。 咁樣先至能夠突顯 Carrie 姐嗰條美腿、 啊。好，我哋講重點，唔該。 咁啊，今日咧就有兩個比較重大記者會嘅，咁啊唔好話冇新聞嘅都有嘅。一個咧就係、是、曾鈺成今日就開咗一個年結嘅記者會，咁就係中即係總結翻過去一個年度立法會會議嘅一啲事情啦咁。咁呢個就下晝三點鐘就開咗嘅，咁跟住到夜啲咧，到四點半嘅時候咧，咁啊港鐵開咗個記者會，咁就係關於咧要交代翻呢一個高鐵高鐵工程延誤嘅問題嘅。咁就因為咧港鐵有一個即係蘇科嘅獨立委員會，咁咧就揾咗個咧蘇科獨立嘅人咧，就係叫阿馬時亨去做一個調查咁樣。咁啊最後咧得出咗個答案。 唔係淨係馬時亨嘅，即係成個 team 嘅。 係啦。 咁咧呢一個報告今日就公開咗啦。咁但係咧其實嗰個殺傷力大唔大咧？即係 Carrie 姐。 咁其實我覺得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咁， 始終 咧，點解 Kevin 姐你會即刻？ 我想講嘢啊嘛，呢個行政總裁偉達成就真係會提早離職咯，下月就即刻離職啦。 係呢個偉達成之前已經話係要提早，即係已經係話會 唔係會約滿之後就唔會再約，即係唔會再續噶啦，就會離開噶啦。但係而家就係直情係提早喺八月中嗰陣係會離任嘅。 同埋你偏偏係撞正今日係宣布呢個獨立嘅即係調查報告嘅時候公開呢一樣嘢，雖然咧喺會上面佢哋係強調咧，即係佢哋 唔關份報告事嘅， 同埋佢哋唔肯用辭職呢啲字或者炒魷魚呢啲字，佢哋係講我哋討論完之後，阿偉達成咧就會係提早離職，即係你諗下好小心佢用啲 terms 用離職呢啲 terms， 咁你諗下啦，之前周大倉咧又已經係周大倉係辭職噶嘛，真係。 佢係提早退休，你唔好話佢辭職啦。 好複雜，好複雜，提早退休。咁咧，呢兩個即係其實喺港鐵裏邊嚟講，係啦，周大倉係公務總監啦，即係兩個都算係高層啦。咁但係當然咧，到而家為止咧，你就係喐呢兩個炮灰啫。咁你即係張炳良啊，即係局長張炳良啊，甚至係錢國峰啊，呢啲人咧你就未喐嘅。你主要都係喐緊， 佢冇喐到啊！佢只不過頭先好 mile 咁樣講話， 前方 即 係阿主席冇召開呢個緊急嘅會議去講翻一件事，跟住佢就係話：誒唔好意思啊，頭先馬時亨就話：誒唔好意思，我都要批評㗎啦。咁樣即係講咗好輕微一句咁樣。 咁其實佢報告裏邊嘅字眼都係輕微嘅，即係佢又話到話佢又批評到一啲傳訊嘅技巧有問題。 係，佢就係話，咪之前就係講話咩黑雨令到佢啲隧道嘅轉滑機係浸壞咗，所以就令到成個工程係延誤九個月咁樣噶 嘛。 係咯，跟住即係第二日嗰啲頭條就出曬話，因為轉滑機啊點點點點咁。但係今日嗰個報告就批評話嗰啲新聞稿咧就嚴重咁樣誇大咗嗰個轉滑機被浸對於成個工程嘅影響嘅。咁呢個其實都幾嚴厲批評啊！啲字眼 係咁，但係如果你講始終講到責任上面咧，而家唯一即係 就兩個人咯，係 啦，即 係 孭鍋 嘅係 周大倉同埋咧韋達成。咁你局長張炳良啦，即係錢國峰，即係港鐵主席啦，都好安全嘅。 同埋佢入面有強調話，嗰個項目嘅管理團隊咧係冇意，即係見唔到係有意佢哋有隱瞞到或者係掩飾到今次個延誤嘅。 因為大家都知咧，其實嗰陣時初初爆呢件事嘅時候咧，咪即係政圈係盛傳啊，張炳良真係想辭職噶嘛。跟住嗰陣時一班建制派議員，即係我哋睇一啲即係專欄有講到咧，嗰陣時就係話建制派議員咧就驚張炳良真係會引咎辭職，因為唔想去到咁玩到咁大啊嘛。所以咧到後來咧，大家咧啲班建制派就一致咧係矛頭對住韋達成。只是罵這些即 中級的人，就總之不觸及到錢國峰或者這個張炳良這一種人，那就只是矛頭指著這個韋達成，所以就出現了後來鍾樹根在立法會要 jamming on your office， 那時就是罵誰呢？就是罵韋達成，即係嗰陣時，大家都有共識。 好似好耐世紀之前嘅事。 係咯，其實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咁所以咧，今次亦都係符合劇本嘅，即係主要係喐翻周大倉、韋達成呢一啲炮灰，咁啊未掂到去即係最高層嗰一兩個。咁但係咧，件事就應該未即係表面上睇都未完嘅，因為咧政府仲有一個獨立報告嘅。咁但係咪一暫時都冇乜消息話幾時會公布咧？ 冇 啊，冇講過嘅喎。 可能又係咪上次佢嗰個主席啊，都係阿林鄭喺阿梁振英出訪，即係去咗外面嘅時候，佢先至宣布噶嘛。可能下次梁振英又去咗唔知邊一度嘅時候，林鄭就我哋有個報告啦咁樣啦。 咁 但係就九成九政府嘅報告都唔會真係喐到張炳良㗎啦。 理論上都係由退休法官主持嘅。 哦，咁啊係，理論上都係會公道嘅。但係即係再強調一次啊，嗰個政府嘅委員會咧，都唔係一個法定權力嘅委員會嚟嘅， 嗯， 即係冇用到真係一個法定權力嘅方法去組成，純粹係一個獨立組織。咁即係話佢調查嘅時候咧，如果有啲人唔合作咧，理論上係得嘅。 不過張炳良嗰陣時啊，聲稱話如果報告話佢要負責任， 佢會辭職。咁啊，睇下佢將來真係會唔會辭職啊？咁呢一個咧就係今日比較重要嘅一個記者會啦。雖然即係結論都係冇一個好嚴厲嘅批評，就只係喐咗兩個咧炮灰，咁啊就係咁簡單啫。咁跟住第二單新聞嘅重點咧，就要講到呢個外部勢力啦。 外部勢力話犀利啦，我已經想像到聽日《文匯報》同埋《大公報》嘅頭條啦。咁樣咧，香港2020嘅召集人陳方安生同埋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咧，咁就喺尋日咧，即係英國時間星期二咧，就成功爭取咧接見呢個外國勢力接 見， 我接見啊！ 佢接見啊， 係 佢被接 被接見，就係呢個英國嘅副首相啊，克萊格啊，亦都可以話係英國政府嘅第二把交椅啦。咁克萊格咧就保證咧英國政府咧係會堅決確保中英聯合聲明咧係得以全面落實嘅。咁樣咧佢仲 call 翻咧即係英國嘅前首相馬卓安一句説話，就係話未來如果有人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嘅話咧，英國係會發動國際社會採取任何可行嘅方法同埋法律行動咧，係去阻止呢啲人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嘅。 係係，但係佢咁樣講即係講咗兇狠嘅啫喎，其實佢應具體做啲咩唔知喎，因為咧即係佢咁樣講就好似嗱，如果 Tommy 你做壞事，我就會打你一身嘅咁，但我同佢冇 define 咩叫壞事，即 係 可能到 Tommy 你真係隨你吐痰，我覺得。吐痰唔係好壞啫，未至於係壞事，我要打你啫。 同埋而家個爭議就係嗰個政改啊嘛，咁， 啊， 我聯合聲明又冇講到話嗰個行政長官選舉辦法一定要符合國際標準嘅喎。咁， 啊， 如果之後唔符合或者係點樣嘅話，咁其實佢都 challenge 唔到㗎，即係我唔關佢事㗎嘛。 但係至於可以咁樣講啦，即係有好多人都認為其實一國兩制白皮書咧，本身就已經咧無視咗已故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簽嗰，那個聲明嘅時候咧，中國就應該只係管香港嘅軍事同埋外交，就絕對唔係講嗰啲咩全面管治權咁啊！ 太天真啦，竟然相信 係咯？呢啲即係 只能夠話佢天真 同埋人大常委又可以話呢啲唔係立法原意喎，即係呢啲唔係我簽嘅時候個原意喎，吹咩咁？ 咁我只能夠講克萊格其實佢嘅即係佢嘅往績咧，都算係對中國咧都係比較兇狠嘅 批判嘅， 都比較批判嘅。咁喺之前啊，中國總理李克強咧咁到訪英國嘅時候咧，咁其實咧佢都冇見到李克強 咁粗穿 嘅，同埋咧佢仲喺呢個， 但係佢見咗首相會議係嘛？ 唔係，同埋佢仲喺英國一份報章。 啲女王喎， 佢呢個副首相行開啲啦。 誒，咁都講埋先，咁佢就仲喺報紙嗰度咧，就話咧，其實中國嘅人權狀況係非常之差啦。咁， okay， 當然你哋都講得好啱嘅。其實克萊格咧就真係，雖然佢話就話係第二把交椅，但係其實咧佢喺英國政府入邊咧，其實都處於一個好弱勢嘅地位嘅。 Okay。 因為而家嘅英國嘅政府咧就係聯合政府嚟嘅，咁就係由保守黨同埋阿克萊格領導嘅呢個自由民主黨咧，咁就係去擔任呢個聯合政府咧。但係問題就係咧。咁大家都知道咧，自由民主黨其實就係一個少數嚟嘅， 弱勢好多啦。 弱勢好多嘅，咁佢做到呢個副總理，其實本身咧權力就已經冇乜㗎啦。咁就再加上，因為其實當初佢肯同呢，這個保守黨合作，其實係因為講緊工黨真係做得好差嘛。咁但係其實咧，佢哋兩個黨之間即係。保守黨啦，同埋呢個自由民主黨，佢啲理念係好唔同嘅。自由民主黨顧名思義咧，即係係希望啲經濟措施好自由嘅。但係問題，保守黨就係加學費啊、加税啊，但係呢啲自由民主黨全部都阻止唔到，所以其實咧。佢個黨民望都已經跌到好低嘅啦，下年都隨時見唔到啊！ 即係換言之，呢，這個 克萊格㗎啦。 這個克萊格其實雖然今日講咗一番，即係唔係今日啦，呢兩日講咗一番叫做兇狠嘅説話，但係其實佢本來係咪真係可以代表到英國政府咧？ 都好成問題， 就成疑嘅。即係佢究竟講呢一番説話係咪真係可以表達到成個英國政府將來嘅立場咧？咁啊未必嘅。 即係就算你話。真唔真心本來都已經成疑問嘅啦，就算佢係真心，恐怕都只係真心交。 好句， 好句，呢個 你掌聲自己。 三弊三弊，同埋我想講之前彭定康咪講過嘢嘅，嗰陣時即係前一排彭定康咪真係批評過白皮書嘅，但係嗰陣時都有啲分析已經話，其實彭定康即係都已經係一個過氣人物嚟㗎啦嘛，其實佢講嘅嘢已經唔能夠表達到而家英國政府嘅立場。 即係不能不説有慶嘅一句口頭禪，數。 數就係話英國政府其實唔會咁順攤，真係幫香港咯。你諗下， 早排先至盛傳佢會同埋中國簽嗰個中印聯合聲明嗰個成果文件。咁雖然最後冇簽到啫，咁但係其實你見到佢後來嗰啲生意來往已經係即係擺出一副咧好嗰啲叫咩？ 豪開先， 即係豪開先嗰啲樣咧，已經係迎接來賓嗰種樣噶啦嘛。咁佢點會真係同你？佢即係同錢作對咧，佢點會真係同你中國反面咧？ 除非英國之後嗰個經濟實力可以超越中國咯。 講呢啲 冇乜可能，短時間之內。 咩啊？係恐怕永遠都冇乜可能。 同埋咧，講多一句啫，之前早排英國國會咪交咗一份關於香港嘅報告嘅，每年佢哋都會交一次噶嘛。嗰份報告咧，即係我當然冇睇全文啦，我睇翻一啲相關評論咧，都係話到其實都係好 mild 嘅，即係好温和嘅，即係都好多都點到即止，係有鬧嘅，鬧兩句跟住又收聲咁樣。咁所以你見到成個英國嘅政壇而家咧都唔會話真係好夠膽同中國反面嘅，咁就所以外部勢力冇乜意思啦。 所以克萊格嘅説話聽完就算啦，大家 開心。 但係都可以預視到聽日個左部嗰啲頭條嘅。 又嚟外部勢力， 民主阿婆。又搜尋外部勢力， 點解咁開心啊？講呢四個字嘅時候， 唔知喎。 好，有幾多時間啦？仲有少少時間。咁咧就講下今日咧另一單新聞。咁啊，關乎啱啱一開始都講過啦，就係、曾鈺成嘅連結嘅記者會。咁啊，講 K 姐嗰單定講我嗰單好啲啊？ 講你嗰先，你嗰個得意啲啊嘛。 好啦，咁啊，關於咩咧？咁啊，關於咧呢一個記者會傾到啊，曾鈺成好開心喎、啊，今日後街先開記者會， 心情好似唔錯喎、 啊，好風騷喎、 啊，點風騷啊？是不是好像蔣麗雲那麼風騷？ 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好像梁美芬那麼妖冶？ 我又不會用妖冶這個 terms 來形容她。她今天就被一個英文記者問到，就說喂，現在功能組別的正當性真的備受質疑，有些議員好像吳亮星那樣自動當選，可能因為這樣而影響到他們處事的時候就會沒那麼順暢了。有個記者問到這個問題，曾鈺成就用英文回答她。咁啊，佢係點樣答咧？佢就話咧，佢一開始好斬釘截鐵嘅，佢就話：我唔覺得有議員係自動當選嘅。然後佢就話啦：如果有議員咧係喺一個冇競爭嘅情況之下當選，咁咧係説明咗佢得到佢嘅界別裏邊所有人嘅支持。嗱，英文咧佢係用 everybody 嘅喎，即係唔係話即係選民啊，或者係 part of them 啊，佢係講 everybody 都係支持。嗱，呢一個就係佢嘅咧，即係我譯翻到中文嘅講法啦。咁呢個講法有咩問題咧 ，Tommy 神？ 我都想選金融界噶。 跟住咧， 可能都有一個朋友支持我咧。 咁但係咧， 但係我選，即係我連提名嗰啲都攞唔到啦，係咪先？ 嗱，呢個就係問題啦。如果一個功能組別嘅議員自動當選，就係等於成個界別嘅人都支持佢咧，咁咪好得人驚嘅喎。即係你啱講到 Tommy， 可能其實佢哋都想選，只不過你冇錢。 同埋佢係自動當選噶嘛，佢唔需要選話乜嘢投票話贊成或反對票咁樣。 你記得喎，以前中學學生會咧得一個 choice 嘅時候咧，你都可以投信任票或者不信任票噶嘛。但係而家呢種自動當選係真係自動當選噶嘛？咁你諗下啦，其實當然唔係話冇人競爭就等於全世界支持咧。你諗下其實好多可能性啊嘛。第一 ，Tommy 都講啦，可能你得一個人支持，咁啊你唔攞唔夠提名。第二，可能你冇錢，你冇呢個選舉工程。第三，可能你太忙了，雖然你都很有興趣，不過你就要顧著自己份工，咁啊唔得閒。第四咧，更加有可能出現嘅咧，就是可能根本北京陰點咗個人，咁你又唔夠姜出嚟咧，去揾呢個人隻抽，要費事影響到自己嘅前途， 自動都被勸退。 係啦，或者你參選之前已經人打俾你就話：喂，唔好搞搞震啊，你自己啊收斂下咁。咁所以好多原因夾埋之下咧，就會導致喺冇競爭嘅情況之下，俾人自動當選。咁咁樣你梗係唔可以理解為喂咁樣就係全世界都支持你啦，咁呢個當然唔 make sense 啦，即係大家可以揾啲金融界嘅朋友問一下，啊你支唔支持吳亮星啊？咁我諗冇乜人 應該支持嘅，應該好多人都支持 嘅，應該係 吳亮星，即係呢個係好大機會， 應該都支持嘅。 咁所以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啦。咁跟住俾 Kerry 姐， 係其實都係緊接住你呢個問題嘅，就係、是、其實係即係喺呢個問題之前，有記者就問到，其實如果琴日嗰個諮詢報告咧就話。即係2016年嗰個立法會選舉，如果唔變嘅話，咁個記者就問阿曾鈺成就覺得咁樣係對行政立法之間嘅關係有啲乜嘢幫助咧？咁阿曾鈺成答嗰陣時就話：而家個問題就唔係話咩選舉辦法，跟住咧就話而家叫做講翻即係而家個功能組別嘅，佢就話似乎而家支持政府嘅係靠功能組別嘅議員喎、哦，取消曬行政立法關係咪仲惡劣？ 哦、即係佢即係話，而家似乎支持政府嘅係功能組別議員， 如果取消曬功能組別嘅話，咁行政立法關係咪更加惡劣咯？ 唔係，我覺得咧，佢唔應該對建制派咁冇信心喎、啊。參與直選可能佢哋贏好多啦。 同埋點解佢今日講啲嘢咁違反佢平時啲邏輯嘅？ 錯啦，就係咧，阿余若薇咧，佢之後喺 Facebook share 咗我哋嗰啲 post 啦，跟住就講翻話。呢句似翻曾主席平時講嘢。 哦，係啊，即係原來曾玉成平時講，因為大家留意一下喎，曾玉成係一個 佢咁樣講，其實係好建制派噶嘛。 同啊，咁啊係，即係一個開明左派是怎樣煉成的。咁大家都冇忘記，佢始終都係一個左派嚟嘅。 我哋舉起咗兩隻手指㗎，開明嗰度。 開明左派，我哋係有 所謂開明左派 一隻㗎咋，佢 一隻。哎呀，錯。 所謂嘅開明左派。咁大家冇忘記佢係曾玉成係香港大學數學系嘅一級榮譽畢業生喎、即係一個邏輯應該係好凌厲同埋好豐富嘅人嚟嘅喎。同埋你啱講佢呢一個講法咧，即係 Tommy 就古之前講咗啦，就算你全部直選，可能建制派佔多數咧，咁唔一定有問題。 其實有啲人就係覺得佢係咁樣曲線咁樣批評緊嗰個諮詢報告嘅。 哇！曲到 完 喎。 係啦，啲人就係曲到完 喎。唔係嗱，跟住你另一個重點啦，如果你全部直選。是民主派佔優的，那都沒問題的，你這樣的話，那政府就不會硬闖，因為他當他知道原來數不夠票，即例如新界東北，他知道數不夠票的，因為民主派佔多，那他就再談或者不拿來，那就不會導致後來的人衝出來、拍台拍椅、那些東西， 而且不會有拉布的，你記住。 是啊， 還有如果1617、 有的，可能到時建制派拉布、民建聯拉你布， 可能1617大家都普選，那照計選出來的人都是差不多同質性的嘛， 所以他這樣說其實是有問題的，即如果沒有功能組別議員，你沒有吳亮昇這一群人，其實你可能你行政立法關係未必會好了很多的，但是起碼你不會出現很多， 起碼你那個順暢了先， 是會順暢了，不會硬碰硬，起碼大家會肯傾，其實可能是會好一點的嘛，這個是一個基本的一個推演，我覺得、即為什麼曾玉成會這樣呢？是不是時間差不多了？好、時間差不多了，那大家可以怎樣可以搜尋到莫子瑩的美腿？ 喂， 沒辦法了，大家 是這樣吧，拜拜， 拜拜。